心法有知啊，所以心法有知啊，刚才给诸说了，中间相分两头色，色法无知，所以这个相分是一头色啊，以心缘色，相分是一头色，以心缘心，这个相分是两头色。那能够生相分的时候是心法啊，那么如果你要是不同于意的话，那就是不同于意的有知了。第六意识如果与意根要是有差别不一样，那么一个属于有情，一个属于无情，那就都在一半有知一半无知，所以说应无所失啊。那么这一节经文呢，是有相当的深度啊，我们要细心的去读它。若无所识，云何一生呢？这个意思是说，要是第六这个第七识是无知的话，那这个第六识是无知的话，第七识是有知，第六识是无知的话啊，那么就与一根呢不一类，一根有知，你这个第六意识要是无知的话，那个有知跟无知不是一类的，不是一类呀，怎么能够叫一生之时呢？啊，所以云何一生不能叫一生之时，亦是有知，所以他生的这个第六意识也是应当有知。若有所识，这就是一生起的时候。要是没有法尘可缘，只有个意，云何摄意呢？这个意思是说，你怎么会说自己去认识自己的一根呢？那么要是能够认识意啊，就是第六意识缘第七识，他要是能够认识意了，那么第六意识变成所缘，第六意识变成能缘，第七识不是变成所缘了吗？啊，那就是把这个意根反而变成了境界了，变成境界又怎么能叫根呢？如果要不能摄意，那又等于啊，是失去了识的功能啊，不是一根所生的了，无怪乎啊。玄奘大师说：“欲者难分识与根呐。”那个欲者是指摩罗汉呐。这个里面实实在在难分。啊，立法尘求这个识啊， 很不容易体会啊，也很不容易把这个境界说得清楚啊。所以古人讲的最难描摹啊，啊，我们今天讲了，没有法子把它形容出来啊，很难把它区别出来啊。根识这二体尚且不能够辨别，凭谁去建立一个生死之意呢？这个经的文句非常的简洁啊，每一句每一个字含义都很深啊。那么与唯识学有基础的人看起来容易啊，听起来也容易啊，没有唯识的底子，这一段经文就有困难啊。那么楞严里面像这样比较困难的经文很多啊，有许多段落都是与甚深唯识学理有密切的关系。再看底下经文，唯同于意，二性无成，皆云何立？这在此地，也就是总结前面的。如果你说同，那这个像前面所说的反复来辨别的，我们所能见到的不能叫生啊。如果说它是一，那又不能叫它做十。这就是说明了啊，同一二性啊都不能成就啊，都不能成立啊。所以幕后这个下结论的唯同于一，二性无成。那么这个到底真实的相是什么呢？我们一定要想，实没有定所啊。本经在一开端就说出这个道理啊，古德的科判其出真心啊，焦光大师的科判看作七番破出。所以我们在研究楞严的时候，在七番破出啊，我就告诉各位，这个楞严经呢已经讲圆满了。七番破出后面呢都是注解啊，因为心没有个处所，你到哪里去啊？啊，摩那是心，第六意识也是心。那前面说了，非三非一，一三一一，你不能说它一定是一，又不能一定是说它是三。借从什么地方去建立的啊？所以我们要是说一定要是认为这个意识是一根所生的，你看看这里就成了问题了。 深入一层研究，才能够晓得事实真相啊！啊，含糊笼统，得不到真相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含糊笼统啊，你能够得到一些佛法皮毛的常识，你不能开悟啊。我给大家提出了学佛两个目标啊，静目标是要开悟啊，语言目标是要证果，这个我们才没有白学啊。如果一生当中都在即问之学上打转转，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啊，那么你烦恼不能断啊，你的痛苦摆脱不了啊，利苦得乐这一个修学目标你怎么能得到啊？所以不开悟怎么行呢啊？真正讲修行是悟后才起修啊，没有开悟以前都是盲修瞎练啊，悟了以后啊，那是真相啊。所以说，虽然没悟，我们现在这个修学要遵守着古大德啊，这个祖师大德教给我们这些方法、这些途径，我们能够守得稳。啊，我们的用心啊很正确，逐渐逐渐的接近开悟正果的方向啊。啊，这个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了啊，但是这个里面最怕的就是自作聪明，最怕的就是这个啊。为什么呢？自作聪明啊，里面就产生了许多的错误啊。我们就拿一个很浅显的例子来讲啊，我们以讲经来说啊，讲经大家晓得，依照经文依照注解来讲没味道啊。你说依照经文人家都拿经本子他也会看啊，要你讲什么啊？依照注解那别人也有注解啊，看注子就好了，来听你干什么？那么你要是离开了经注自己去发挥，那毛病就出来了，问题就来了啊。到你能发挥的时候，是你有悟处才能发挥，你有一分的悟处你就能发挥一分，你有十分的悟处你就能发挥十分，你不开悟一发挥就错误。所以我们初学，特别是学讲经的啊，初学讲经千万不能发挥呀、啊、这是台中李老师教学生啊，千言万语的告诫，决定不能发挥，一发挥错误了就得要背因果啊。那么初学的人讲什么呢？那就是讲经，句句话都一注解。那么这样说的时候，那别人不看看肚子人到底是少数啊。哎，所以这个听经用的经本白文经本不发注解的，那发注解就没得讲了啊，就是发经文给大家啊，讲注子。注子古人的注子都是文言文啊，那么换一句话，我们在讲台上当翻译，把文言文翻成白话文 只要你翻得有技巧，哎，底下听的人还是津津有味啊。做这个事情而已啊，说错了，说错的古人负责啊，我们不负责任啊，他背因果，我们不背因果。这个法子很妙啊。那么你讲古人的日子，你讲个十年二十年你就开悟了，天天讲吗？天天在熏习，所以不求开悟，自自然然就开悟。你要是求开悟啊，你就不会开悟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求的心是个妄心，这个妄心就障碍了你的悟门。不求他就现前，先清净了就开悟啊。悟一定是从清净心里面升起啊。求开悟啊，那叫妄想啊，啊，妄想心只有障碍，不会有成就。那么这是初学的同学啊，要特别注意啊，我们讲古人的柱子就好啊，可是讲柱子一定要以古人的柱子为最好啊。古人柱子深比较难懂，但是它正确啊。今人的著书虽然看到白话文浅不太纯啊，不太纯啊，除非我们自己能力不够，我们采取今人著作参考，总得要以古人的著作为中心啊为主。那么到这个经文到这个地方呢，这是说明啊，是不从根子。不从根生，那么前面大前提说了两个，不从根生呢，是不是从发尘生的呢？啊，再看底下的这个经文，若因法生，啊，这个法就是指的发尘。世间诸法了，不立物尘。如观色法，借助身法，相法、味法，基于处法，相状分明，一对五根，非一所现。那我们想到法尘，法尘把世间这些法尘归纳起来，不外乎这个五大类呀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是说你的第六意识心是因法尘而生的，那么从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当中，诸位也能够体会得到了，必定有一个样子，就是有一个法尘的形状啊。啊，有个形状啊，然后才能够生，才能够作为生识之因。啊，那么佛就叫他了，你仔细去观察观察这个世间诸法，不离这个五大类。啊，这个五大类就是我们五根所对的啊，眼根所对的境界叫色尘，耳根所对的境界叫声尘啊。我们只有眼耳鼻舌身摆在外面这个五根呢 啊对外面这个五种境界。色有色的相状，声有声的相状，真是 相状分明啊，清清楚楚对着我们五根。那么这个五种境界唯一有五根它能够接受，那么我们勉强可以说，你说这是五识所生之因，还勉强能讲得通了。你说这意识生因，它根本就不是意识所现，当然不能够说它是意识的声音。所以这个一段的经文首先表明外境的这些十四十法啊，就是外面这个境界一定呢不落入意识之中，这是我们首先要明了的这事实真相。啊，这个第六意识所缘的呀，是这个五尘落现的影子。注意要记住这个，你说这外面这个色法，我们睁开眼睛见一切色法啊，这是眼根现一切色法，与第六意识没关系。第六意识没有现色法的能力，可是眼摄受色法呢，在饮食里面呢就起了一个象征。饮食啊，第六意识啊，第六意识的见分原饮食的象征，自己又变现了个象征，自己又变现了个象征。变现这个相分的时候，唯一自家所缘，是这么回事情啊。所以他所语言的是影像，不是外面的实际上的相啊。那么这种情，这个事实真相是相当的复杂啊，很复杂啊，不是今天心理学能够探究的啊。所以这是首先呢说的啊，这也是我们应当要把它辨别清楚的。所以底下呢佛就再反问问他啊，入时决定意欲发生，今如地观呢，发发胡状啊。如果你要是说这个第六识决定是从化尘所生的，那么你现在仔细去观察观察，这个化尘什么样啊？今天呢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这一句啊，下一次我再细细的给诸位来说明。他这一段呢，这个十八戒的这个六段经文这一段的意思比较上要深啊。那么同时这也是一个大段落的最后一段啊。当然对于理论上方法上，特别是我们修行用功的方面啊，我们总要提供一点呢来贡献诸位啊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这个《了凡四训》呢是非常好的一部书啊，这个你们同学们自己都拿到一本啊，如果你们觉得 你还有亲戚朋友可以读的啊，能够送他们的，我们这个地方书很多，你就可以到柜台上就多拿几本啊。这是学佛啊初入门最好的一部书。